还用爱记纪念回忆。你不是因为奇怪的齿轮，你只是宁愿相信。你像一个女王，有颗骄傲的心，用高贵的姿势穿过人群。你像一个孩子，捧着虔诚的心，用斑驳的音频祷告命运。你像一个女王，有颗骄傲的心，用高贵的姿势穿过人群。你像一个孩子，捧着虔诚的心，用斑驳的音频祷告命运。

yourself at the subway with your world in a bag by your side.期待不依赖，好女孩不爱不值得爱的，错过的就是错的，还在为谁发呆？不能这样下去，就放过自己，过去总会过去，其实也没什么大道理，不能这样下去，就放过自己，放开手就得救，也没什么了不起。 Goodbye Goodbye Goodbye等待不如一次甩开，管他什么未来，能不能只谈现在？傻女孩，谁说都说不定的，算不准的那就算了，只为自己盛开。就放过自己，过去总会过去，其实也没什么大道理，不能这样下去，就放过自己，放开手就得救，也没什么了不起。 Goodbye 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。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，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，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。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，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，把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。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，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。爱你的呼口，我脱离了危险。 是物是人非力唯一

This is why I always wonder. There'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. I won't go anywhere, so give my love to everyone. Tide will rise and fall along the bay, and I am not going anywhere. I'm not going anywhere. People come and go and walk away, but I am not going anywhere. I'm not going anywhere.

就算是有片刻 怎么约一班车，选择靠车窗的角落，城市倒退在我左右，街头红绿灯都停了，剩下黄灯独自一个，守候在一整天以后，四周楼宇的轮廓仿佛打上马赛克，向慢镜头再回播每一个，换成一张夜色之中，多少片段没能有始有终，陌生面孔对视而过，那因为你还记得，换成一周夜幕之中，多少爱情没能风雨翻涌，陌生的你熟悉的城，只为寻找快乐，错过了属于自己的生命，上最末的一班车，选择靠车窗的角落，城市倒退在我左右，街头红绿灯都停了，剩下黄灯独自一后，在一整天以后，四周楼宇的轮廓仿佛打上马赛克，像慢镜头在回播每一个，换成一种之中，多少片段没能有始有终，陌生面孔背时而过，那因为你还记得，换成一周夜幕之中，多少爱情没能风雨翻涌，陌生的你只为寻找快乐，错过了属于自己的生活，生活。 时间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.2 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命。

这样。

天正月球遥望回家的窗，谁伴心爱细味露台玫瑰香，装饰得漂亮温馨气场，只满足一对又一双，谁又跟你仰望月儿忘掉世间哀伤，圆月只配挂在团聚晚上，偏心的笑容有情人欢唱，像我一个流落偏僻的宇宙，只应该独唱。 Nah.

装不下你给的温柔。却装不下你给的温柔。 生活。 分真与假，人面多险诈，几许有共享荣华，善伴水滴不分差，无知井里蛙，得意目光如麻，谁料金屋变败瓦，命里有事终须有，命里无事莫强星，风雨打，何用多惊怕，心公正白璧无瑕，行善积德最乐也。